人哩鲁家，人哩鲁家，鲁家呀鲁家。我走进了一个家，我走进了一个美丽的家，苍天是帐幕，大地是水床，没有红墙也没有绿瓦。 我看见了一层纱，我看见了一层薄薄的纱，蒙蒙的青山，淡淡的云香，不是刺绣，我也不是土画。 让你鲁家，让你鲁家，鲁家呀鲁家。 我想说出一句话，我想说出一句心里的话，鸟啼着山谷，叶落进尘沙，意乱情迷的我为雨一样。 我见到了我的他，我见到了一个心上的他，貌似芙蓉花，寻风拂秀发，我的地呼唤他默默不答。让你鲁家，让你鲁家，鲁家呀鲁家。我想画出一幅画，我想画出一幅理想的画，孤独西山水，飘零莲落花，不愿同属，无忧难解孤鸦。 我看上了林上花，我最热爱这幅自然的画，远离了都市，远离了繁华，青年人来把投入自然怀抱下。 鲁家呀鲁家，鲁家呀鲁家，鲁家呀鲁家，鲁家呀鲁家。